什么叫上礼拜八呀？ 啊，就是上个礼拜早八点呢。这， 你讲清楚了啊！ 你看，一到礼拜天呢，我这个人啊，这个干的这个工作量啊比较大。 都干什么呀？ 你看，在家里边，早晨起来收拾房间呢， 啊， 做个早点呢， 啊， 这都是我的活。 好啊， 您像我老婆，您要是不干，您坐那会儿看看电视， 嗯， 或者看看报， 读一读报。 不行，我老婆坐那会儿，嘴里边总得跟我说的。 说什么呀？ 无非就是张家长李家短， 嗯， 三只青蛙五只眼， 嗯， 小姑子长婆婆短，他们二姨脑门有一块癣。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， 哎， 堆什么跟我说什么。 嗯， 好不容易那天啊，到了中午了，菜我炒好了，饭我烧得了， 嗯， 哎，我把菜都盛好了，端到桌上，有点事情跟我老婆商量，就因为一点小事他跟我吵起来。 为什么呀？ 我那天是这么跟他商量的， 嗯， 我说那个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， 嗯，你们家还养着猫呢？ 谁们家养猫了？ 你这不叫呢吗？呱呱呱呱呱呱呱！ 啊，我叫我老婆了。 你老婆怎么起个猫名字呀？ 什么叫猫名字？人我老婆名字叫张玉花，我就管我老婆叫一个字儿，花。 要不说你没正经啊？你叫她小张，或者叫她玉花。你挺大的个子了，冲着人家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！ 你说这位先生啊，你什么都不懂 啊！ 现在都什么时代了 啊？ 90年代， 对呀，啊， 叫三个字、两个字全都过时了。 哦， 我就管我老婆叫一个字花 啊， 这也表示我对我老婆她老人家的尊敬。 哎呀，要说你老婆把你养这么大也不容易啊。 哎，你这怎么讲话呢？这 什么叫你老婆她老人家呀？啊， 这是咱们对人女士的尊敬。 好，尊敬尊敬。 有点事情跟她商量 商量啊。 我说花，饭呢您先吃着，有点事情跟您商量商量。 什么事啊？ 过两天我们公司那小张要结婚，你看看咱们打算随多少礼钱呢？ 啊，要送一个红包。 哎，您看就这么点事儿，您再瞧我老婆。 嗯， 我告诉你啊，双刚。 哎， 我告诉你，双刚。 你刚才跟我讲 。 您先停止。 嗯， 我不明白，双刚是怎么回事？ 双刚。 嗯， 我外号。 外号怎么叫双刚啊？ 结婚以后我老婆给我下的规定， 嗯， 我们家的衣服全归我洗，一天洗一盆，一天洗一缸。 嗯， 那街坊邻居啊总看我围着那双缸洗衣机转，所以人送外号双刚。 啊你那外号叫双刚。 双刚 跟你说，咱俩的外号它一样。 哎呦，你也是双刚。 我叫甩干。 甩缸干嘛呀？ 洗衣机啊。 这是我老婆叫我呢。 啊，叫。 我告诉你啊，甩缸。 哎， 嗨，你这话说，别跟着捣乱。 叫。 我告诉你啊，双刚。 嗯。 你刚才说什么？ 啊。 哦，你们公司小张要结婚。 对呀。 我给你出一主意。 哎， 你说咱们俩人呢，上外边旅游了，假装不知道，一分钱也不随呀。 哎，不，这种态度可不好。 哎，我说是，我说花儿。这可不对，咱们结婚时人家小张帮多大忙， 就是 到现在人家结婚咱们一点礼钱不给，这朋友面子上哪儿搁呀？ 嗯， 我看这次咱们最少得给人家小张做个数， 500，5块钱。 5块钱 就吓这模样了。 您再瞧我老婆。 啊， 哦，我打要多少钱呢？不是5块钱吗？ 同意了。 没有， 5块钱都没有。 我是双张啊，你胆量可越来越大了 啊！ 一张嘴你都敢跟我要5块钱了。 5块钱不算多， 你甭说5块钱， 嗯， 5毛钱5分钱都没有。 嗯， 要钱没有要命，姑奶奶这儿有一条。 这叫什么人呢？ 哎，您听我老婆这话，让人生气不让人生气？ 是气人。 这人啊谁都有个脾气。 当然 当时把我气得这火蹭一下就上来了。 嗯， 刷一下